东、福建、陕西、辽宁等等地方学校都先后被揭发，有学校咧就强迫啲学生到工厂实习为名，廉价劳工为实，有啲咧做成十几个钟，人工仲强国咧唔知点解真系有嗰种强势做坏事嗰铺人嘅，好地地本嚟系一种鼓励实习啦，增加工作经验啦，最后咧系变成卖学生猪仔，所以咧好多嘅课题，譬如话维系中国华夏文化。又会演变咗啲乜嘢出嚟呢？今集我哋系同大家好好探讨一下嘅。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强国就喺圣诞前夕啊，坊间就流传咗好多好多反对嘅声音，其中一啲有代表性嘅，包括哇，西方有条老嘢叫耶稣，从来都冇俾中国带嚟任何好处，点解我哋要庆祝啊？哔哩吧啦，下山一千字啊！其实好想同佢哋讲。睇下历史啦，柒头！西方传教士喺中国所做嘅慈善事业，可能比祖宗五十代加起嚟重要多。当中国仲系处于贫穷落后嘅晚清，过渡去中华民国嘅时候，已经兴建医院、救死扶伤、办学校、作育英才，各种各样利民生事业嘅，例如开图书馆啦、办聋哑学校等等等等。嗱嗱嗱，我讲嘅传教士啊，你唔好同我讲八国联军等等等啊！嗱，点都好，其实我想讲，你可以唔过圣诞节，但系都唔可以唔俾人过咯。可能呢啲就系强国嘅逻辑啦。我唔中意嘅嘢，你都唔可以中意；我中意嘅嘢，你就一定要中意。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生还者。好，翻嚟第三节啦。 哎呀，有啲落寞嘅感觉添，即系因为呢个真系我哋2017最后嘅一节啦。 系 啊，即系冇真系一四年唔会再同大家见面啦。咁啊，诶，第我哋头先 又咪以后都唔见， 跟住过几日就诶一八年啦。17年咧，我哋头先漏咗啊，我要同大家讲声喂 ，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快乐。 系 啊，即系已经过咗啦，但系都要讲啊，即系我哋会庆祝噶嘛， 会 系啊，咁我都系即系 唔知会唔会唔俾庆祝、啊？ 嗱，我 17年过到18年，真系唔知会唔会 我睇翻嗰个新闻啦、啊，咁我第一次听到呢一个 topic 嘅时候，我都话哇，冇、可能唔俾噶，我明明都喺上海啊、深圳啊嗰啲，佢嗰啲地方都好好气氛噶、啊，我嗰啲商场啊，即系嗰啲学校啊咁样，都越嚟越注重呢啲嘢呢啲节日噶嘛，咁一样会有好多庆祝。去玩噶嘛，咁系禁唔到嘅。咁而家佢都系叫做咩啊？强烈劝喻大家唔好咁做啫。 但系我觉得好奇怪，我觉得呢个过唔过圣诞节或者西方节日咧，系选择性咯。但系你譬如强国都会有流行感恩节啦，佢哋都会系过感恩节。当然个气氛未必好似西方社会咁样，但系都会过感恩节。 感恩节有咁流行咩？ 有嘅，我反而觉得感恩晚会好多学校都会过喺嗰一日搞一啲。 万圣节流行啲啦，如果嗰啲 唔太 西方节日 都唔太算。 嗰啲咩啊？父亲节、母亲节流行嘅啩？ 都好似麻麻地嘅啫。 咁情人节流行嘅啩？ 情人节有七月初七咯， 即系。你真系强国人咯，果然吓试佢几步就试啦， 真系七月初七咯，七夕咪情人节咯， 唔会 ，no， 唔系啊，你讲嗰啲我梗系即系知道系过啦，咁但系头先我讲嗰几个节日，嗱复活节都唔讲，例如情人节、万圣节，尤其是万圣节，我知道佢哋越嚟越多去过添。即系越嚟越多嘅人去， 咦？可能我识嘅就真系唔太多咯。 可能点样讲咧？可能佢哋有啲西方经验嗰啲就会过啦，可能啲国际学校啦，稍微有钱嗰啲人抌去国际学校啦，咁有啲系可能有外国嘅翻嚟嘅经验啊，嗰啲咩海归派啊嗰啲翻嚟，佢哋会可以传扬出去啦，或者你去嘅系一个全国咁多地方啊，咁我去系一啲比较发达嘅地方啦，上海啦， 其实我都有去过上海嘅， 即系我见到嘅呢啲地方系真系会有商场好靓嘅布置啦，会有一啲活动。咁我印象中父亲节母亲节喺我嘅微信朋友圈度都会系有庆祝 好少、啊，我见到我嘅朋友圈啦，咁啊好多都系客户啊或者同事啦、啊，基本上唔会话有啲咩圣诞节出去庆祝、啊，而喺过去一两日啊，我亦都亲身去咗深圳喺平安夜，咁啊真系考察下大陆点样过呢个圣诞节啊，当然唔系考察啦，当然系同我老婆去深圳 book 咗 intercon， 咁啊。体验下呢个平安夜啦，即系发觉 冇乜特别嘅气氛咯，系一个外资企业包咗个场，咁啊搞一个圣诞晚会， 系咩？ 咁都系外资企业，你唔会有啲咩党学校啊，或者中小学啊？ 咁今年讲明唔得噶嘛？ 系真系讲明唔得嘅。 我系咯，即系如果好似你咁讲话，喂，都唔系好热烈即系个气氛，就应该唔使去话咁样去发掘一个 announcement 出嚟，就话唔俾咁做啦。咁而家系真系即系讲明，你讲到党学校嗰啲梗系唔得啦， 系 即系嗰个跟从党嘅意思㗎嘛。咁因为讲緊有啲普罗大众啊，我觉得呢样嘢係应该係本嚟啊，应该禁唔嚟嘅。不过就睇下係啦，睇下嗰个即係强国嗰啲力度去到边度啦。即係如果讲到话圣诞变咗敏感词啊，庆祝圣诞等于尋人之事啊，咁样咁啊，梗係冇嘅。 其实呢一样嘢呢，我就会觉得真係喺嗰个逻辑点样理解呢？一方面就大家用住一啲嘅外国入口嘅揸车啦 ,Benz 啊宝马外国进口啊，当然用住 iPhone 啦， 食日本嘢啦。 对啦，食住日本嘢啦。 锯扒啦。 另外一方面你就口里面嘴巴就喺度讲话要点样反对美帝啊，反日本啊，用緊日本嘅坐厕啊，用緊日本嘅厕所板啊。 又你唔使啦，又送啲小朋友出去外国读书啦。 对啊，即系呢啲究竟我哋应该点样理解件事咧？ 有移民啦， 系啊，帮衬 MJ 啦。 咁佢哋嗰个排头即系开得嚟就好就好似我引言咁讲啦，好光明正大嘅，我哋要维系中华文化。佢哋就话咧，好多时就系呢啲大 topic 咧，即系本嚟系一啲可能都听落都仲系啱嘅嘢嘅。佢哋就话即系总之而家西方嘅普世界咧就唔啱我哋嘅。我哋有我哋中华嘅华夏文化。其实好多时呢啲咁样嘅大 topic 咧。往往都系啲管治者讲出嚟嘅嘢噶，有啲嘢嘅动作咧，究竟系真系为人民好啊，定系为咗去方便佢管治啊？大家自己去 judge 下。咁但系今次佢讲呢样嘢就话，总之我哋要维系中华嘅华夏文化，咁所以就唔好俾咁多西方嘅自由咧去荼毒我哋嘅呢个华夏嘅思想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继续爱国咁样系啦，咁所以就唔应该再去庆祝呢个耶稣啦。咁好似话就想搵其他只节日去代替佢啊嘛。咁 毛泽东寿辰啊嘛，十月廿六号， 12月26号咁样。咁但系咧呢一个已经够荒谬啦。但我听嘅一个讲法咧就系话，连毛泽东庆祝毛泽东嘅活动咧都俾人 ban 咗。 点解咧？冇原因嘅， 因为毛泽东咧都系过去式啦。系啦，咁估计咧，将来咧会唔会即系首先一嚟咧，又系嗰、那个控制人潮啊，即 系 好唔知你会唔会用呢一个名目 去即系聚众啦， 聚众啦，系啦，跟住唔知做咗啲咩出嚟啦，咁你小则就表面上就话庆祝毛泽东，实际上就庆祝另一个都系满面白胡须嘅老人翁咁样啦，系啦，咁或者最会更 worse 就可能系做一啲同政权系有一啲冲突嘅嘢出嚟啦， 系啦，即系其实都几可悲，有啲就系已经演变到咧，我哋嘅中国社会咧就系国家领导人一句和索尼闪你就闪，和索尼不闪你就永远都不闪，就已经去到一个咁嘅层面。我想你过，我俾你去，你嘅每周就等于我哋之前喺我第一二节嘅引言里面我讲过，就系我话你得，我中意你就可以做，我唔中意你就唔可以做。 呢个系好危险噶，即系你将所有嘅嗰个是非判断啦，对所有事情嘅胜负啊，所有嘅关键嘅嗰个决策力咧，都系去一个人嘅就嗰度。如果呢一个人佢系一个即系圣人都好啦， 系 就当佢系圣人啦，圣人都有错噶嘛，佢都有做判断错误嘅时候噶嘛，佢都有唔小心做一啲坏事嘅时候噶嘛，系咪？咁你将所有嘢俾晒佢一个嘅时候，咁佢你点能够保证一件事系完美嘅咧？ 但系而家我哋正正系朝住呢个方向去走咯，即系慢慢我会觉得。可能真系恢复帝制，系咪我哋翻去第二节我哋展望咧？我哋会唔会真系翻翻去帝制咧？ 即系头先讲嗰个连毛泽东嗰个庆祝都唔想咧，就系讲一样嘢，就系话咧会唔会？即系都似下呢个方向咧，就话咧今年嘅呢个咩十九大咧，咪将啊今年十九大其实系一个选举嚟嘅，系啊，大家未必知啊，可能选举中国新嘅领导人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大家唔知啊，大佬， 唔系大家知咧系十九大，但系唔知咧系一个 十九大系咩嚟， 唔知系一个选举新领导人，有选过咩？不嬲都系习近平啊，由你十九大开之前同开之后，你都唔会觉得呢个选举咩系选举啊？ 林壮嘅 连任啫。 系啊，咩系选举？选举应该系即系有啲人出嚟竞选啦，有悬念啊，大家系公平地，即系就算你睇过美国嘅大选啦， 要纠正你啊，呢个系中国式嘅选举， 系啦， 呢个系我哋中国人嘅家事，系啦，唔容许你啲西方势力喺度指三划四。 系咁，所以我而家作为一个中国嘅中华民族， 帮助中国人逃离中国嘅 M J， 喺度即系。質疑唔係質疑嘅，即係疑惑啦。啲 question mark 我都唔係好明啊。原嚟嗰係一個選舉，咁咧嗰拉完咗，咁係講緊咧係話咧將啊習近平嘅唔知咩思想啊擺入黨章啊，咁啊嗰啲咁樣嘅嘢嘅，咁就係話顛到咧，其實咧唔好有慶祝毛主席嘅嗰個生日啊嗰啲嘢啦。但係你如果咧，譬如話有一日咧係話喂，將啊有一日習總生日咁樣咧，我唔知嗰個叫咩節日好啊。系啊，练习日咁样啦，系啦， 习生日又得， 系啦，习日咁样，习总日又得啦，系啦，咁成为一个庆祝嘅呢一个节日咧，估计好大机会会过噶。 其实佢只要党话我要过， 冇人 够胆 唔过啊，冇人够胆唔过啊。 就因为接受唔到另外嘅声音啊嘛，呢个就系所谓我哋成日所讲嘅一党专政会出现啲乜嘢咧？就系一班同学里边，一个人班房里边，当所有人形成咗一个派系，老师问一加一等于咩嘅时候，有一个呢个课堂里边嘅一个组织啊，呢个所谓唯一嘅组织个大佬出嚟答四，一加一等于四，我谂都冇人，可能连老师都唔敢去纠正佢，惊。啊，会唔会话我纠正咗佢放我俾人打噶？屌，唔好啦，唔好搞咁多嘢。系啊，系啊，一加一等于四，即系慢慢发展到咩啊？赵高咯，指鹿为马咯，即系会有咁嘅情况，就系因为大家都呢、這个可能系咪只会喺中国社会度发生？喺咁多年朝代经历过，就系、是、大家都会诶，唔好搞咁多嘢啦，系，总之跟队啦，跟红顶白啦，边个？总之最有权势嘅人讲嘅乜嘢嘢，我哋就唔好去反驳佢。其实西方社会都有嘅，我哋譬如之前读嘅童话故事《国王的新衣》啦，就正正系一啲活生生嘅例子。不过喺中国社会演绎得更加嘅淋漓尽致啫。 系啊，同埋嗰啲始终系童话故事啊嘛，我哋而家系真系现实发生嘅嘢嘛。咁但系即系去翻圣诞节咁讲啊，记得咧我记得有人同我讲过咧， 系 佢话嗰阵时咪有好多嗰啲基督教又好，天主教又好咧，嗰啲教堂咧，系俾人哋拆咗咁样嘅。 哦，最一两年发生噶， 系啊系啊系啊。咁咧，原嚟咧呢个宗教自由咧，同中国嗰种政权系真系完全系一个矛盾嘅。系啦，咁而嗰个香港吓，我系认识一啲教派嘅人啦。咁佢同我讲咧，佢哋系一定唔会。佢哋唔会支持而家中国呢一种政权嘅方法嘅，因为佢话咧，当你冇言论自由啊，当你越少嘅自由嘅时候咧，你系冇可能会有宗教自由嘅，系啦，咁所以你系冇可能会可以顺从嗰个宗教嘅嘢， 或者咁样理解一个宗教，佢始终系先唔好论佢系咪咩道人向善嗰啲啦，佢始终会系一个聚集人流嘅一个地方， 有个凝聚力啦， 系啦，寺庙又好，教堂又好，或者点都好啦，咁所以佢都唔希望你呢个宗教可以做得大嘅，因为你做得大就会对佢有啲啊嘅衝擊，佢都唔希望見到。 係啊，然後所以點解呢一兩年越演越烈呢？就係因為呢個天主教、基督教啦，係啦，我唔知中國係將佢分為兩個教定兩一個教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咧呢啲嘅信眾啊，喺近呢一兩年嗰、那個。增長咧係好高噶，係啦，咁所以而家我覺得聖誕節呢啲咩聖誕節唔可以再叫慶祝咧，除咗係話咩維繫中華文化之外咧，其實都有少少係想打擊下呢一個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就驚呢一個教派勢力咧 越做越大， 係啦，會大過佢共產黨嗰、那個，即係共產黨黨員應該都唔會話好不斷增長咁多噶嘛， 啊成億噶啦已經， 成億㗎啦， 係啊， 但係嗰啲未必係真係真黨員嚟噶嘛， 其實俾錢咗佢做要人人戰啦。 系啦，即系唔系一啲真系爱党嘅党员嚟噶，系啦，我哋又分为一啲表面党员，就系、是、哇有着数啊，又系啊， 冲埋咯， 系啊，有钱有生意做，咁嗰啲系啦，咁有钱有党员有楼买嗰啲咁样，嗰啲唔系真党员嚟噶嘛，系啦，咁但系即系信众嗰啲系真系由心出发， 系啦，打从心里边啦， 咁你好容易想象到噶，究竟嗰啲信众会系增长得快，定系嗰个党员增长得快？咁而家就好明，即系佢哋都睇到趋势啊，再咁落去咧。随时嗰啲信众就多过党员嘅，系啦，咁所以就制止紧佢哋。 但系通过呢啲嘅手段、方式、方法咧，即系你会觉得系 令到人好心寒啊！即系抹黑啊，或者去用一啲红卫兵式嘅打鸠啲圣诞老人啊， 佢哋冇打鸠圣诞老人啊， 有片系不过圣诞老人嘅一个像嚟嘅啫， 系啦，吓死我！ 我怕贪嚟嘅啫， 我以为已经去到咁严重，即系商场有个学生哥吓兼职咁样谂住，系啊，放假帮手加计咁啊，100蚊个钟去做下圣诞老人。 你咩俾啲红卫兵打鸠佢？ 跟住咧，件衫系红色嘅，系啊，嗰啲红色 会即系唔知会唔会发展到咧？喺24、25号平安夜啊，圣诞节咧，即系见到着红色衫嘅人咧，或者勒令唔准着红色衫流苏嘅人出现，全部都要三毛色。 跟住咧，可能咧阿 Win 嗰日生日嘅，咁我送礼物俾佢啦。你做乜嘢？你做乜嘢送礼物？你系咪庆祝紧圣诞节？冇啲送乜嘢礼物？ 都如果发展到咁，都真系令人真系好心寒咯、 啊。跟住中国平安要改名咯，系、 嗯、 啊，你平安系咪意思系平安夜？系啦、啊，你好地地 叫做中国春节啊， 你叫中国吉祥， 好多嘅中国光棍又 啊，中国安全 系啦、啊，即系都真系令人几可悲嘅，对于中国嘅未来发展啦、啊，即系我哋嘅经济系不停咁样增长紧，系发展紧，或者系真系好似谈第二节所讲，成为咗一个最大嘅经济体系又如何啊？即系生活喺个监狱里边，你不停咁自夸我哋系点咁强大，点咁发达，但系都系生活喺个监狱里边。 我认真咁讲，我有乐观嘅一面、啊。 吓， 当呢个政权咧越嚟越系撕破面皮，越嚟越做到出面咧、嗯，即系我明明好地地，我唔系做坏事啊！你话我参加法轮功，我当我觉得自己做紧坏事，我当我去平反六四，我当我知道自己做紧坏事，我好地地我信教啫，你而家再阻止我，咁、嗯、越嚟越多呢啲政权嘅压制之下咧，其实觉醒嘅人咧。应该系会越嚟越多嘅。 嗱，觉醒归觉醒啦，喺觉醒嘅时候会唔会可以做到啲乜嘢？ 唔会即刻，但系摆喺个心度。跟住到有一日啦，我觉得你嗰个所谓嘅强权冇咁强嘅时候咧，开始哦，真系譬如话而家有个势力咧系可以有得同佢挥嘅。当你个势力举手一振臂一呼，咁、所有以前受过呢啲压抑嘅人即刻冲出嚟，唔好话咩啦。我当你两个打成五波啦，其他呢啲。观战嘅市民啊，都唔会帮你啦。以前几大仇啊， 都可能食花生咯， 唔止食花生噶啦，踩到脚噶啦。你唔好讲其他啦，香港啊，肯定帮手助阵到爆啦。 不过喺嗰阵圣诞节呢件事里边嚟讲咧，我哋又睇到好多中国或者共产党嘅一啲比较卑劣嘅手段咯，抹黑啦，或者去渲染一啲嘅气氛，令到一部分人。唔可以讲话少数或者多数啦，起码有一部分人真系感应到佢哋嘅号召，感受到号召而鸠冲出嚟，即系会有。 咁佢而家未 手段，亦都会有人去受落。 佢而家未去到最严重嘅抹黑圣诞节。 嗯， 佢最严重抹黑咧，即系可能发生你讲嗰啲噶啦。 系， 即系打鸠圣诞老人呢啲咧，可能咧就唔系，可能咧就即系抹黑系点样啊？我尝试举例吓，就揾个人咧就其实恐怖造成恐怖分子， 个 扮圣诞老人，咁跟住咧冲落去咧就送啲礼物原嚟炸弹嚟嘅，咁跟住就将话圣诞，你睇下圣诞节几恐怖，系啦，你睇 圣诞老人几邪， 你睇下嗱，而家有。 个圣诞老人就穿着顺风嘅衫嘅， 你而家咧就有嗱，而家好明显啊，就有人借圣诞活动嚟生事啦。咁呢啲就系邪恶嘅表现嚟嘅，系啦，个圣诞老人。 重要系美国制造出嚟嘅呢啲事， 系啦。 嗯， 咁样个圣诞老人咧就出嚟啦，去中央电视台嗰度就认罪啦，系啦，我 嚟自芬兰嘅一个圣诞老人，我系已经200几岁嚟自芬兰， 我细个就训练啲鹿咧就系帮我运炸弹噶啦，咁样， 咁样几好睇，我想睇下， 老人认罪。 跟住鹿又冲晒出嚟，咁要揾杜文泽嚟，屌完女仔真系成屌鹿仔咯， 黐线！即系呢啲系真系抹黑噶嘛？咁你见到嗰啲环球时报嗰啲会即系写啲社评啦， 蛇咯，圣诞老人是罪恶的， 啊、 是邪恶的， 邪恶圣诞老人啊咁样啊。不过记得讲到呢度咧，我真系要 share 下一个，我有机会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share 下。 系 近嚟多啲人即系 share 翻出嚟， 举报圣诞老人。 唔系，有个我哋嘅黄尖先。 先生啊，佢喺类似89年咁上下嘅时间咧，作咗一首圣诞歌，叫做《香港圣诞》咁样嘅。 系 系啊，咁系用当时嘅发生嘅嘢啦。咁 89、64咯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咁去讲翻好多人去就嚟回归啊嘛。咁好多人移民啊啲嘢咧，咁去今时今日听翻咧。都系好多样嘢系好准，又系喺我哋身边发生，又即系好重而家嘅时间嘅黄沾，即系一代。 咦，咁我都好期待啊！MJ 即系分享翻喺我哋 Facebook 专页咯， 系啊， 亦都最期待系 MJ 点样举报圣诞老人同埋鹿仔， 希望唔会有咁样嘅一日、啊。 见到 MJ 举报圣诞老人， 好啦，喺度祝大家就吓、啊、年年都有圣诞啦，睇下下个圣诞有冇今年咁。咁叹啊！呢个黄沾嘅词嚟噶。 OK， 咁啊，喺度再预祝大家2017年、2018年啊，身体健康啊， 顺顺利利。 好，咁啊，18年见，拜拜。 拜。